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首都博物馆与江户东京博物馆作为中日两国首都的城市博物馆代表，共同策划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最近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来自两座博物馆的181件陶文物将为观众直接展示日本江户时代和中国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文化生活异同。展览设置了居住、服饰、经商、节日、育儿、教育、娱乐等七个展示组，通过对比的展陈方式展现两座城市各自的特点与风情、共性与特性。从大量日本文物中也不难看到汉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深深的影响。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面向观众免费开放。澳门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余山春色吴历逝世300周年书画特展。2018年是吴历逝世300周年，吴历与王诗敏、王健、王元祁、王辉及恽寿平合称清六家。这次展览共展出了吴历和他的师友作品84件套，展览囊括了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绘画作品。吴历一般是以山水画见长，很少有人物画传世。难得一见的是，在这次展览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历人物故事图册将首次展出。这次展览将从9月8号持续到11月11号。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观众在一件件见证历史的雕塑作品中感受这位人民艺术家的开渠之路。刘开渠是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现代雕塑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余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珍贵历史文献。展览上展出了刘开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大型浮雕人像、定型原模、周恩来总理像、蔡元培胸像、梅兰芳坐像等代表作品。最近，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南侧正在施工的在建工程工地发现了2处大型古代墓葬群。这次发现的墓葬群共有东西2处，大小墓坑约有300个。有的墓葬坑内还留有骸骨或罐子等物品。墓坑的排列并没有规律，有的呈南北或东西向，有的则是倾斜排列，但墓坑总体较浅，基本都是土坑。据文物工作部门人员介绍，目前这2处墓葬群的年份推测为清朝左右建成。现在的北京二环外，清朝位置就比较偏僻了，接近北四环的位置就更加偏远，发现墓葬群是正常的现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北京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拉开帷幕。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正在石景山印象台湾主题展馆举行。清代木雕彩绘、蒙古象棋、哈萨克族冰雪鞋、各民族摔跤服饰等100多件从战国以来的民族体育文物和现代体育器具，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通过多媒体照片等形式，系统介绍了我国700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体育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娱乐性。展览会持续到8月26号。也门的战事持续了3年多，导致这个中东国家古建筑严重受损，甚至包括首都萨那的历史老城。萨那老城区始建于2500多年前，老城建筑密度高，有多座清真寺、公共澡堂以及6000座泥砖房，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老城的古建筑在近年的战事中损毁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正在评估冲突对萨那老城及其他遗址的影响，现阶段不足以量化古建筑受损程度。有没有想过来一次世界遗产之旅，尽可能多的探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呢？美国一家邮轮公司推出了巡航世界路线，预计在117天内带游客游览30个国家，拜访56处世界遗产。承担这个旅游项目的七海水手号邮轮将于明年1月5号从美国迈阿密港口起航。这次的旅行价格不菲，即使入住邮轮上最便宜的豪华阳台套房，单人也要支付约合41万元人民币的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千年运、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将从2018年8月到10月底持续举行，包含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大运河知识竞赛等重要活动。活动期间，广大网友可以通过活动官方账号了解大运河文化，看直播、刷视频，与文化、历史、美食、旅游等达人互动，参与我的运河故事征集评选等精彩活动。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工商微信公众服务号最近正式开通，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合同示范文本下载等多项功能已融入北京工商微信公众服务号。下一步，北京工商微信公众服务号将进一步整合工商资源，通过微登记提供微信端的在线预约、进度查询、名称预查服务，进一步拓展微服务范围，实现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结果在线查询和12315在线投诉等功能。潘家园旧货市场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传播民间文化的大型艺术品市场，为弘扬传统文化，满足游客朋友及收藏爱好者消夏淘宝的需求，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营业时间将从17点半延长到19点，周一到周五的开市时间是早晨的8点半，周六的开市时间是早晨4点半，周日是早晨6点，延长期截止至9月30号。节目最后给您提个醒，最近北京地铁上发现了几起用假手机诈骗的案件，案情如出一辙，受骗乘客在地铁车站的骗子手中以低价购买苹果手机，交易完成离开后却发现被骗，拿到的只是手机模型。对此，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主动开展打击，继7月份抓获两起利用手机诈骗的嫌疑人之后，最近又侦破了一起类似案件。警方提示，购买手机时一定要去正规场所购买，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而吃大亏。另外，如果对于犯罪所得赃物予以收购，构成违法犯罪，将受到相关法律的追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8月13号，北京联通正式发布了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电信专家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 秋天的风吹过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再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